你好，我是宝玉。在今天呢，源代码管理工具啊，在软件项目中已经是标准配置了，几乎每个软件项目呢都会应用到，可以说是最基础的项目开发工具。选择也很多，可以自己搭建源代码管理服务，也可以呢用网上托管的服务，比如说像 GitHub 啊、GitLab 啊、Bitbucket 等等。但同样是应用源代码管理工具，为什么有的团队就可以做到代码质量高，随时随地能发布新版本，高效开发？而有的团队呢却不能做到高效开发，拿的代码呢也不稳定，合并的时候冲突很多。今天呢，我将带你了解一下源代码管理工具，以及如何才能应用好源代码管理工具，以保证代码质量稳定，协作高效。我们先来讲一讲源代码管理工具呢发展的简要的历史。源代码管理工具呢也叫版本控制系统，是保存文件多个版本的一种机制。每一次呢有人提交了修改，这个修改历史呢就会被版本控制系统呢记录下来。那么在文稿中呢也配了一张图，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呢对内容的修改都会形成一个当前项目完整内容的快照。那源代码管理工具呢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它经历了4个阶段。最初呢就是没有源代码管理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早些年的开发软件可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幸运。在1972年之前呢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源代码管理。这意味着说，当你开发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告诉团队里面的其他人，你现在正在对哪一个文件进行编辑，就让他们呢不要操作同样的文件。当你花了很长时间完成你的修改之后呢，可能这些文件早已被团队里面的其他开发人员已经修改或者删除了。除了协作上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版本问题。因为没有源代码管理呢，你得经常性的对项目的文件保存备份，非常麻烦，而且还一样有不少问题。比如说你很难知道做了哪些修改，你可能需要挨个目录去查看文件的修改时间。对版本的命名呢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你每一次备份呢都得要有个名字，那你很难知道两次备份之间呢做了哪些修改。那好在随着后面的这个技术发展，就是开始有了版本的支持。最早的版本控制系统呢是叫 SCCS， 它诞生于1972年，它实现了对单个文件可以保留多个版本，这意味着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文件的修改历史了。后来呢又有了 RCS， 这具有更好的文件比较算法，它可以登录同一个中央耐音机，它可以实现每个人嵌出自己的拷贝。但这个阶段呀还是只能本机使用，而且你一次呢只能修改一个文件，不能满足很多人一起协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于是呢后来就进入到了集中式版本管理的时代。1986年问世的 CVS，这是第一个采用集中式的服务器来进行版本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所有的文件呀版本历史呢都放在服务端，每一个用户呢通过客户端获取到最新的代码，它可以几个人呢编辑同一个文件，最后呢还能提交到服务器合并在一起。再后来的 SVN 呢就是对 CVS 做了很多优化，它比如说支持文件的改名啊、移动啊、全局的版本号等等，这些优化很大部分程度呢就解决了 CVS 存在的一些缺陷，所以2000年之后啊就逐步取代了 CVS 成为主流的源代码管理工具。不过这类集中式源代码管理工具呢过于依赖服务器，如果服务器出问题或者是连不上啊就没办法用了，如果服务器损坏，所有的版本历史也会丢失。随后呢集中式版本管理啊慢慢的演变发展为当前的分布式版本管理。分布式版本管理工具的典型代表呢就是 Git。 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的整个代码库的副本呢都可以存储在用户的本地系统上，这样文件和版本操作呢就变得非常容易，就离线呢也可以操作，如果主存储库关闭啊、删除啊都可以从本地的存储库呢恢复。那么现在 Git 呢已经逐步替代了像 SVN 啊、CVS 这样的一些老的源代码管理工具，成为最主流的源代码管理工具。Git 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学习成本呢要稍微高一点，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还要记住主要的命令。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源代码管理系统呢？现在源代码管理系统呢已经有了很多选择，你可以选择网上托管的代码管理服务，或者说是自己搭建。自己搭建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控制，但是呢需要有自己的服务器、自己搭建环境，还要后续的维护。用网上的托管平台呢就可以减少很多运维的成本，功能呢也很强大，但对平台呢有一定的依赖性。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项目规模不大，隐私的要求不高，完全没有必要自己搭建，可以直接选择网上的托管平台，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成本。 而且呢还可以方便的和一些第三方服务，比如像持续集成啊等等进行整合。如果你希望对源代码管理有更多的控制，也能接受运行维护上的投入，那么就可以选择自己搭建。自己搭建源代码管理系统呢，就是说你首先你可以选择 Git。Git 本身呢它是开源免费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搭建自己的 Git server。具体的操作呢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网上有很多教程。那我找了一些不错的教程，把链接呢也附在文稿中，你可以进入文稿查看。GitLab 呢就是说 Git 呢自带的 server 呢它默认是没有 web 界面进行管理操作的，只能用命令行操作交互。这在操作上呢就有很多不便利性，尤其是不方便做代码的审查。所以呢你可以安装一个 GitLab 的社区版本，它开源免费，它有 web 的操作界面，可以像 GitHub 一样呢可以提交 pull request， 并且呢和 CI 啊，也就是持续集成系统呢，像 GitLab CI Jenkins 呢都有很好的集成。 Garrett 呢是由谷歌开发的，用于管理 Google 的安卓项目的源代码的一个系统，它支持 Git 和代码评审。以上呢就说如果你本地搭建呢就有这样几个选择。那如果你要选择网上的代码托管平台呢，选择相对来说会要多一些，比如像最有名的就是 GitHub。GitHub 呢现在是已经是全球最流行的代码托管平台了，功能强大，它和第三方的服务呢集成的也非常好，而且现在私有的代码库呢你只要不超过三个人都是免费的，像我自己呢有很多项目呢就是放在 GitHub 上托管的。 GitHub 的那个 Web UI 呢也非常强，尤其是代码浏览啊审查，在网站上呢就可以提交 pull request 呢，而且可以进行代码审查。不过 GitHub 呢它不提供持续集成的这个服务，你需要跟第三方的持续集成服务结合起来。 GitLab 呢 GitLab 的这个网上托管服务它很多地方和 GitHub 都很相似，但是呢价钱更便宜，比如说免费用户啊可以免费的支持无限的私有项目，它也支持 CI， 就是它内置了 CI 的支持。 Coding 呢是国内的一个不错的代码托管平台，五个人以下的私有库是免费的，它内置了 CI 的支持，同时呢还有项目管理工具的支持。其他类似的服务还有像马云啊、阿里云 Code、 百度的效率云、腾讯的 Git 代码托管、华为云的 Code Hub， 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介绍了，在文稿里面呢都附了链接，有兴趣同学呢可以点击查看。接下来啊我们看一看如何才能用好源代码管理工具。用好源代码管理工具呢有三个简易可行的原则。原则一啊就是要频繁的提交。那很多开发人员他不愿意轻易的提交代码到源代码管理中心，他喜欢憋个大招，本地啊做了大量的修改，希望代码能完美，但是这样做啊却没有享受到频繁提交带来的好处。频繁提交呢这意味着你每一次提交的代码变更是比较少的，就便于 code review。 同时呢如果出现问题你也可以迅速的定位或者直接回滚。频繁的提交呢也让团队成员可以及时的同步最新的代码，不至于说在最后合并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合并冲突。频繁提交呢不意味着提交不完整的内容，而是要将提交的内容分拆并且保证完整性。比如说有一个涉及前后端的功能，你就可以拆分成前端和后端两次提交，各自有独立的代码和测试。比如说你要开发一个新功能的时候呢发现有代码要重构，那么对于重构的代码就单独一次提交，不要和新功能的代码提交放在一起。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你每次提交之后呢要跑自动化测试。在前面的章节呢我们学习的就是自动化测试和持续集成。自动化测试啊是非常有效的质量保障手段，而持续集成工具呢可以让每一次提交代码之后呢能自动的运行相应的自动化测试代码，有效保障呢提交代码的质量。源代码管理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每一次提交必须要运行自动化测试，如果测试不通过就不能合并，要对问题呢进行甄别和修复，确保提交的代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提交代码要有人审查。代码审查呢是自动化测试之外啊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提高质量的手段。通过代码审查呢可以发现代码中潜在的问题，通过代码审查呢也可以加强团队的技术交流，让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的 review 可以帮助提高整体的代码水平。那 review 高水平的代码呢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代码审查呢？我的经验啊，就是在审查别人的代码的时候呢你先了解清楚这个提交代码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是你自己来写这个代码会怎么来写，这样在审查的时候呢，就能发现一些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那别人好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学习，不对的地方呢，就应该指出。对于审查出来的问题啊，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问题，也就是我对代码有什么不清楚的，那我可以做一个问题提出，那进一步的澄清确认。第二个类型呢，就是建议，就原来代码实现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可以有不同的或者是更好的实现。阻塞呢，就是说这个代码是明显有问题的，必须要修改。这样对于被审查的人呢，可以针对你的问题呢，就进行针对性的修改或者是回复。这三个原则呢，很简单，就可以有效的提升代码质量，减少合并的冲突，及时发现问题，从而呢，让你的协作更高效。最后你可能会问了，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开发流程？现在啊，基于源代码管理呢，有三种主要的开发流程，分别是 Git 的开发流程、 GitHub 的开发流程、 GitLab 的开发流程。阮一峰老师啊，有篇文章叫 Git 工作流程，对他们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面呢，我重点介绍 GitHub 的这个开发流程，因为它非常简单易懂，另外呢，它也对我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原则有非常好的支持。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 GitHub 的开发流程，而是说你在理解它的开发流程之后呢，你可以基于它的流程衍生出来适合你自己项目特点的开发流程。 GitHub 的开发流程呢，关键在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分支，比如说像 Master。 第二点呢，在每一次创建新功能或者是修复 bug 的时候，必须创建一个分支，最后通过代码审核和自动化测试之后呢，才能合并到稳定的这个分支。通过这样的开发流程啊，就相当于把自动化测试和代码审查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了。你所有的修改都必须通过代码审查，通过自动化测试，最后才能合并。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有一个随时可以部署发布的稳定的版本。那么具体来看一看 GitHub 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创建一个分支。分支啊，是 Git 的核心概念，整个 GitHub 的流程呢，都是基于分支展开的。Master 的分支呢，是要一直保持稳定的，不能直接在 Master 上开发。无论你是要开发一个新功能，还是要修复一个 bug， 第一件事呢，永远是从 Master 创建一个分支出来。第二步呢，是提交更新。当你创建好分支之后呢，就可以基于分支开始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前面建议的原则，频繁的提交更新。要注意每一次提交的时候呢，要加上说明性的信息，让其他人啊知道你这一次提交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开发的过程中呢发现了错误，还可以随时的回滚之前的修改。第三步呢，就是创建一个 pull request。在开发完成之后呢，创建一个 pull request。pull request 也叫合并请求，一般我们通常叫它 PR。GitLab 中呢叫 merge request， 其实都是一回事。创建 PR 的时候呢，通常要附上描述性的信息，关联上相应的 ticket 的链接，让其他人知道你这 PR 是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创建好 PR 之后呢，其他人啊就可以直观的看到你所有的修改。第四步啊，就是讨论和代码审查。当你的 PR 提交之后呢，团队的其他人就可以对 PR 的代码修改进行评论了。比如说代码风格不符合规范，比如说缺少单元测试，或者说很好，没有问题。PR 的主要目的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做代码审查。根据代码审查的结果呢，你可能要做一些修改，那么只要继续提交更新到这个分支呢就可以了。因为提交更新之后啊， PR 就会自动的更新，其他人啊就可以基于你的更新进一步的讨论和审查，直到通过代码审查。第五步啊，就是部署测试。在合并之前呢，还需要把分支的修改进行测试，理论上来说呢，要把修改的内容部署到测试环境测试，但这样效率太低了，所以通常的做法呢，就是借助持续集成工具，在每一次提交代码之后呢，就运行自动化测试代码。自动化测试代码全部通过之后呢，就可以认为质量是可靠的。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让项目中的自动化测试代码呢，保持一定量的测试覆盖率，否则质量还是难以保障的。第六步就是合并。当你的代码通过了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就可以把代码合并到 Master 分支了。合并之后呢，你之前的分支就可以删除了，但你之前的所有的提交记录呢，在 Master 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丢失历史版本的这个问题。以上呢，就是 GitHub 开发流程的主要步骤。通过分支开发新功能或者是修复 bug， 强制通过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呢，才能合并 Master， 从而保证 Master 的这个稳定。 接下来啊，基于这个流程呢，再补充几个常见的问题。比如说，问怎么样才能发布版本？要发布版本的话呢，一般通常是从 master 呢创建一个 tag， 比如说像 v1.0， 那么然后呢，将 tag v1.0 上的内容部署到生产环境。那怎么给线上的版本打补丁呢？如果我们线上发布的版本是 v1.0， 那么它发现 bug 了，需要修复，那我们就基于之前创建的 v1.0 的这个 tag 呢，创建一个分支出来，比如说像 hotfix v1.0 叉叉叉什么的。那么在这个创建出来的分支上呢，我们就进行修复，然后提交 PR， 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通过之后呢，我们从分支上创建一个新的 tag， 比如说像 v1.01， 那么将新的 tag 呢就发布部署到生产环境，最后呀再把修改呢合并回 master。 那如果有人问说，如果我们经常要需要打补丁，那有没有比 tag 更好的办法？那你也可以像就是这样子来做啊，就是每一次发布之后呢，可以创建一个发布版本的分支，比如说像 release v1.0， 那我每一次打补丁呢，都直接从这个发布分支的 release 1.0 创建一个分支出来，而不是从 master 创建一个分支。那么在修复后就提交 PR， 代码审查和自动化测试通过之后呢，就合并回这个 release 的分支，然后呢基于这个 release 分支呢就发布补丁。那最后啊，再将合并的 PR那借助 git 的 cherry pick 这个命令呢，再同步的合并回 master。 就上面的这个例子啊，其实主要是说明一下 GitHub 这个开发流程呢，它只是一种基础的开发流程，你完全可以基于 GitHub 的这种开发流程呢，衍生出来适合你自己项目特点的开发流程。那无论是你基于哪一种开发流程，最好能做到这两点。第一呢，你有一个稳定的代码分支；第二呢，在合并分支之前啊，对代码要有审查，自动化测试呢要能通过，这样呢你才能做到可以随时发布，质量稳定，高效协作。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源代码管理工具啊，也叫版本控制系统，它是保存文件多个版本的一种机制，可以记录文件的所有的历史版本。那用好源代码管理工具呢，有三个简单可行的原则。原则一呢，就是要频繁的提交。原则二呢，就是每一次提交之后要跑自动化测试。原则三呢，就是提交代码要有人审查。基于源代码的开发流程呢，要保证好两点。第一呢，要有一个稳定的代码分支。第二呢，在合并分支之前啊，对代码要有审查，自动化测试要通过。用好源代码管理工具，设计好开发流程，保证好代码质量，你的协作才能更高效。最后啊，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所在的项目呢，用的是什么源代码管理工具？你觉得有什么优缺点？你基于源代码管理工具的开发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有哪些是可以改进的地方？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